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论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是下午的5:11，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今日主持的有我陆宇光和林志恩。林志恩你好。 你好。 第一节的节目呢，想跟大家谈一下巴士加价。大家都听到巴士加价的消息的了。各位听众可以打来1872311，讲一下大家对于巴士加价的意见。林志恩，就是昨日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昨日就是审议了专营巴士营办商的加价申请。并且对于就是五个巴士专营权的加价申请就作出一个是批准。嘅票价加幅啊，咁最终咧五个嘅巴士专营权咧，最终嗰个嘅平均加幅咧就介乎系3.9%至到7%，咁将会咧喺6月10几号咧就会系生效噶啦。咁其实咧就个审批咧就系政府根据咧系巴士公司嘅申请啦，亦都系计咗咧一篮子嘅因素啦，同埋动用一啲嘅隧道基金去得出一个最终嘅结果。咁强调咧已经系一个加幅温和嘅一个决定嚟啦。 系，咁我谂今次即系政府要权衡嘅因素都比较多嘅，因为其实咧，即系可能喺市民嘅角度嚟睇咧，就啱啱经济复苏啦，即系啱啱即系复常啦，咁就即系可能大家都承受唔到太大加幅嘅。咁而调翻转嚟讲啦，即系巴士公司即系过去啦，即系始终经历过一个疫情嘅时间啦，即系客量又少咗啦，咁佢哋又面对紧一个经营艰难。嘅即係狀況，咁所以即係其實政府佢都頭先如陸宇光所講啦，就平衡咗一籃子嘅因素。咁而我哋今日討論嘅咧，即係除咗即係今次嗰個加幅個幅度之外咧，另外都可以睇下其實嗰、那個所謂叫申請加價咧，成個機制咧有冇需要調整嘅空間咧？因為如果睇翻咧，譬如龍運啦，其實佢哋申請加價日期咧係上年1月啊，即係係第五波嘅時間啦。咁各項即係政府要考慮俾唔俾佢加價，加幾多嘅因素咧？都同今天即系会有分别啦。咁另外仲有啲巴士公司，譬如九巴就上年6月申请啦。咁究竟即系审批嗰个时间系咪过长啦？又需唔需要一个即系比较定期少少嘅一个即系调整嘅机制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值得讨论嘅角度嚟嘅。 系，头先林志恩就讲咗巴士公司申请加价嘅时间到咧，就系而家即系政府终于审批出嚟嗰个时间嘅差别啦吓。咁都讲紧系1年几嘅时间咧，最长嘅。咁其实咧。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咧，今朝早接受电台节目访问，都讲到话咧，其实就系上年啦，咁巴士公司提出加价嘅时候，正值就系第五波嘅疫情啦，咁所以理解咧，当时佢哋申请个加幅咧系比较高一啲嘅，咁但系佢就话咧，随住今年年初香港已经全面通关啊，相信收益会改善啊，咁啊，当局都系掌握最新嘅数据，所以咧讲紧系譬如最新嗰个嘅巴士乘客量数据。佢咧喺评估嘅时候咧，亦都系作出一个比较乐观啲嘅估量同埋预测啊吓，对巴士公司嘅财务影响，亦都作出一个乐观啲嘅预测。咁所以咧就系从中咧，亦都系去调整咗咧，即系最终批出嘅加幅啦。咁啊，政府咧寻日嘅公布咧，亦都话有三大考虑方面啊。头先讲咗第一个因素就系评估最新嘅数据啦，另外都评估咧就系而家香港主要嘅新发展区，譬如话。是洪水桥下村、屯门第54区和观塘安达臣道的人口增长带来额外的巴士服务，他们巴士公司要投入一些新的成本资源去做新的服务。也都讲到第三个因素就是利用了专营巴士豁免隧道费基金去到减少车费的加幅。这个隧道基金其实是2019年开始的。那时就是因为如果巴士公司行过政府隧道和管制区， 嗰啲收費咧，咁就係豁免咗俾專營巴士公司啦。慳翻嘅隧道費咧，就會存入去每個營辦商所設立嘅帳目嗰度，咁就係呢啲嘅隧道費基金啦。咁如果咧就係巴士公司去提出申請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動用呢啲嘅隧道費基金去到減低加幅。咁事實上咧，今次喺審批加幅嘅時候咧，都真係有動用到呢啲嘅隧道費去到減低嗰個加幅嘅。咁但係究竟用每一次即係每一間巴士公司申請？用幾多隧道費去到抵消個加幅呢？咁好似睇落啦嚇，今次每一個嘅巴士公司動用嘅隧道費基金嘅百分比好似有唔同喎。 係，咁啊另一樣咧就係、是、即係其實如果我哋睇翻咧巴士公司佢申請個加幅咧，其實亦都同今次實際批准嘅加幅啦，同埋再抵消埋嗰個隧道費之後嗰個實際加幅咧，就申請個加幅咧就高過而家實際上即係嗰個加幅嘅。咁我哋睇翻咧就。過往咧，九巴啦嚇，即係原本申請係加 9.5% 啦，龍運就 8.5%。咁新巴同城巴咧，嗰陣嗰個申請嗰個方法就即係比較特別啲，就申請咧即係日常路線票價劃一加價2蚊嘅。咁之前都好多人討論過呢個加法合唔合理啦。咁但係去到最終咧，即係政府咧就衡量過唔同嘅因素之後咧，就個加幅咧而家就3.9%至7%不等啦。咁當然即係每間巴士公司嗰個加幅都有啲分別嘅。咁當然呢個原因大家都好清楚。就是、其實每間巴士公司的規模啦，佢嗰個業務範圍啦，個經營嘅狀況啦，同埋個上一次加價嘅時間咧，即係都係有啲分別嘅。咁譬如幾間巴士公司入邊，即係九巴嚟講，即係算係財務上面最穩健啦。咁所以即係批出個加幅都比較溫和啦，就大概係3.9% 嘅。 咁當然啦，即係之前咧巴士公司去提出呢個加價幅度嘅時候咧，社會上都唔少反彈啦，嚇都唔少人去鬧咧呢啲巴士公司獅子開大口啊，提出一啲瘋狂嘅加價幅度啊！咁當然啦，而家即政府話自己已經做咗一個嚴格嘅把關啦，嚇撳低咗嗰個嘅加價幅度啦。咁但係始終咧，即林世雄局長今朝早接受訪問咧，都有提到咧，即巴士公司嗰個嘅難處嚇，因為咧佢話即巴士公司嗰個成本架構係缺乏彈性，員工開支咧就佔咗營運開支就大概係5%至6%，油價咧亦都係佔咗一部分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即舊年烏克蘭危機爆發之後咧，咁油價咧都有一個嘅升幅啊，有一個嘅越嚟越艱難嘅情況啦。咁林世雄局長就話咧，營運成本咧就唔可能大幅去減省啦，都承認咧巴士公司係有需要咧係加價嘅。咁所以咧就話咧會同巴士公司去研究一下。可唔可以開拓一啲非票務收入呢？即係而家都幾依賴票務收入嘅，可唔可以開拓非票務收入？除咗而家嘅車身廣告之外，會唔會可以做一啲嘅運輸集運用嘅智能櫃，又或者係開放巴士車廠嘅電動車充電裝置，係俾其他嘅商用車去到使用呢？咁呢個咧，當局就同巴士公司咧去到研究緊啦。 咁不過呢個我哋都可以傾下啦，就係頭先即係陸宇光提到嘅一啲非票務收入啦，譬如就係即係呢啲集運商啊等等，其實即係對於個巴士個整體嘅營運啊，即係究竟有幾大幫助咧？咁同埋當然啦，即係營運亦都涉及巴士公司將來嗰個投資同埋即係加價，對於市民嚟講係咪服務就會好咗咧？咁巴士公司咧，譬如城巴、新巴咧，就話咧，其實新票價生效之後咧，就會專注咧開拓巴士網絡啦，同埋擴大個乘客量嘅，亦都會投資喺顧客同埋乘客設備咧，同埋持續更新車隊嘅。 好，我哋电话是1872311，咁欢迎听众打电话嚟，讲下大家对于咧就系巴士加价嘅意见啦吓。咁而家咧林志恩我哋就请嚟一位立法会议员同我哋倾下啦。 好， 电话旁边有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成员田北辰议员啦。田北辰你好， 你好你好， 系你点样评论今次政府最终批出嘅巴士公司加价幅度呢？ 我嗰個政團做實政原則，咁其實就係最緊要就成日記住自己嘅初心，就係咩都講數字，就要講出個實際情況，就唔係成日都係想啲傾向講一啲某一邊喜歡聽嘅嘢。咁預咗都會有人即係批評噶啦嚇。嗱，我首先俾啲數字俾你啊，喺2008至2022年呢15年期間咧。通脹就係41.5%，你除一除咧，平均每年咧就2.7%。九巴計埋呢次政府批舉嘅咧， 就31%，平均一年呢就2%。新巴城巴呢同样计埋今次政府批举嘅呢就33%和35%，咁平均31%咁啦，又係2%。即係话呢，如果你睇返过去15年，因为呢啲嘢好难讲嘅，一年到一年，如果你睇返15年呢，两巴冇特别搵佢哋笨，佢哋加緊嘅政府批嘅呢其实是通胀的大约75%，都未及通胀。而这个加幅呢就其实就是跟港铁这15年来它那些A 加 B 除2减 6 啊那些这样的东西呢其实又是差不多的。 嗯。 好啦，那为什么我说他们都我不觉得有搵市民笨呢，他是加紧价，就是平均加紧通胀的7-5%。但是呢工资中位数在2009至2022这14年呢就加了66%，即是66%，平均除回呢就是4.7%。即是我们香港大致上发生什么事呢，就每年呢我们的人工啦工资中位数就加紧4.7%。咁啊通胀就是2.7%。咁当然啦，即是我们的生活不是说越来越受压迫，其实就是叫做都有空间的，即是人工加幅最紧要要跑赢通胀啦，是不是？咁但是当然其中一样嘢就是你有楼冇楼就会有好大分别啦，同埋有冇公屋住，是不是？咁大官问点咧？你唔计开住屋嗰度咧，就是一个咁嘅数。咁巴士加嘅同铁路加嘅差唔多。咁点解成日巴士会俾人觉得好离谱呢？就因为我哋今日嘅机制呢，佢次次都係擘大个口就开天杀价，政府就落地还钱咁啦，係咪？咁你諗下，成班呢次开口加25%，政府还返佢4.几，其实呢个观感就好差好差。我觉得呢而家呢个行会审批嘅机制天烦天乱，制造好多无谓嘅焦虑同埋无谓嘅噪音，年年耐不耐呢巴士加价呢有啲数字吓死人，跟住呢政府就白冇事啦，出嚟啊救晒全香港啦，一刀斩落去唔得，咁搞嚟搞去就同港铁嘅机制差唔多，咁所以我成日都话你咁烦做咩啫，你咪俾返一个每一年嘅一个机制俾所有嘅公共交通囉，就好簡單，同通胀同盈利挂钩囉。 你都建议有一个机制係咪？ 梗系啦，有个机制同港铁一样，咁使乜嘈啫？总之你唔好高过通胀。 但除咗通胀之外，有冇第二啲因素应该要夹个机制度？ 盈利咯，如果你咪达到某个盈利，你咪减翻落嚟咯，咪正正好似港铁个咩减点六啊、点七啊、点八啊嗰啲咁嘅嘢咯。 嗯，你系咪建议即系每年都去检讨嗰个票价咧？ 咁啊，梗系啦！如果咁多年每年检讨个票价，嗱，我而家话俾你听。佢咁多年平均加係加2%，如果佢每年加2%，你估你覺唔覺啊？ 咁但係即係今朝早 加2毫子，港鐵又係咁，但我哋加人工係加緊4.7毫噶嘛。 系，因为今朝早运输署署长罗淑佩就话咧，如果系有机制，可能会年年加价，咁大家都未必乐见佢咁讲咯。 呢个荒谬，如果系咁，做咩俾港铁呢个机制咧？ 嗯， 即系完全系自相矛盾嘅，真系一个行会审批系嘛？咁你行会审批出嚟嘅结果，其实咁多年嚟拉匀就系同呢个年年加的咁多，年年加的咁多有关。老老实实对营运商嚟讲，佢年年加的咁多，佢有数得计，知道咩事就好过年年擘大个口，即系某程度上都系即系， 嗯 知道好似乞最好好似乞食咁。啊！擘大口要好多，咁跟住政府又还翻，咁啊，於是乎又即系呢次系最核突啦，系咪开价25，咁啊政府还4，咁佢初初话唔掂噶嘛，会得蚀到可能经营唔住啦，就维持唔到落去噶，咁而家咪死死地起继续。 即系亦都每次有个好艰难嘅一个议价嘅过程啦，吓林志恩。 嗯，系。 系啦，就好骚扰啊，添烦添乱得嚟，去到最后原来个结果长远咧，就同每年加啲咁多，加啲咁多有关。咁每年加啲咁多，市民又有數得計，營運商又有數得貴，係嘛？行會又做少啲嘢， 咁但係嗰個機制，嗰個機制應該係好似方程式咁樣啊，還是都係需要一個審批程序？ 照足港鐵啦，照足港鐵，我真係冇所謂噶。佢係通脹加運輸業嘅工資中位數，跟住隨意再減點六點七點八，咁咪照足佢咯。 系嗱，今次咧，头先我哋都有提到啦， 旅头冇提电价，冇提油价噶，佢哋自己搞掂噶啦嘛，因为油价有上有落噶嘛，做生意会包赢噶嘛，包赚噶嘛。 OK， 嗱，头先我哋都讲到咧，五个嘅专营巴士，巴士专营权咧，其实已经系上年嘅一月至九月去提出加价噶啦，到今年咧，即系讲紧五月尾咧，先至去作出呢个审批啊。咁变咗咧，都有个时间差喺度，变咗如果第一个申请讲咗上年一月咧，其实个经营环境啊，或者好多嘅经济数据已经系唔一样啦。你觉得个审批时间如何咧？如果要设立一个机制嘅话，会应该点样做会比较好一啲咧？ 设立个机制，咪好似港铁咁咯。咁好似港铁，我谂年年有得加，亦都可以引进一样嘢咧。如果某一年咧社会经济特别差，佢可能用工资中位数封顶。嗱，你知港铁而家咪系嘅，佢而家呢个方程式咧，如果有某一年工资中位数系跑输个通胀嘅话咧，佢就用嗰个封顶嘛，咪照足佢咯，一样啫嘛。总之个加幅永远唔会高过早一年嗰、那个工资，即系嗰一年嘅工资中位数嘅上升，咪得咯。 OK， 嗱，另一个问题咧，想同你倾下咧，就关于呢个隧道费基金嘅运用啊。嗱，今次政府喺审批加价嘅时候咧，都有用到呢个基金咧，去舒缓嗰个加幅嘅。咁但系见到咧，就五个嘅专营权所动用嘅基金嗰个嘅幅度咧，都有唔同。你点样理解呢件事咧？ 哦，佢哋个个叫价唔同，政府睇完晒佢哋账之后，睇完晒佢哋各自嘅营运状况之后咧，就决定边啲俾佢多啲，边啲俾佢少啲。咁我觉得行会啊，物流运输物流局呢边把关咧，呢次系做得好嘅，所以我都要出嚟讲下嘢。咁佢俾佢加完之后咧，事实上咧，佢嗰、那个。隧道基金嗰度抽出嚟嗰条数咧，唔系个个一样嘅，有啲多啲，有啲少啲。 嗯， 正正就反映佢哋唔同嘅营运状况。但系市民付出嘅咧，最紧要咧就同我啱啱讲嗰啲通胀啊，最好做到通胀唔好过通胀啊，八成咁，剩翻嗰啲咧，其实政府喺度补贴紧嘅。政府用咩去补贴佢个票价嘅差异咧？咪就系隧道费唔收咯。 嗯。OK， 咁隧道费唔收就摆咗个基金，佢睇住啦。来不来，佢哋真系唔掂，照加多啲嘅，咪喺嗰度搭翻够一条数咯。但系就咗确保市民呢边永远都系大致上通胀啊七成几八成咁咯。 OK， 好啊，唔该晒田北辰，多谢你啊。 系 田北辰咧，就系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咧，亦都系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嘅成员嚟噶。咁头先田北辰咧就建议啊。可唔可以咧，真系設立翻一個恆常機制，好似港鐵一樣有方程式嘅，咁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因素咧，去到譬如作封頂啊咁樣，咁就免至於咧就係每次嚇係巴士公司去申請一個嘅大幅度嘅加價，然之後咧就政府咧係作出一個嘅撳低佢個加價，一個每次都幾漫長、都幾艱難嘅一個議價嘅過程咧。咁啊，各位聽眾點睇呢件事咧？又接唔接受每年都可以調整一下個巴士嘅票价咧，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下午录得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3:40取消，较早前劳工处在上午8:40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维持7小时。 海关破获大型走私香烟案件，在屯门检获大约2100万支怀疑私烟，估计市值大约8000万元，应课税值大约5300万元。海关人员今个月22号朝早在屯门公众货物装卸区截查一艘可疑等船和两架货柜车，在车上的两个40尺货柜内检获各批怀疑私烟，并且拘捕4名怀疑涉案男子，包括2名货柜车司机和2名等船船员。海关会继续追查私烟的来源和去向。連同今次行動之中檢獲的懷疑私煙，截至昨日，海關今年共檢獲大約3億9400萬支懷疑私煙，以數量計已經超過去年全年檢獲量的50%。海關會繼續致力打擊私煙活動。警方今年第一季錄得7361宗科技罪案，較去年同期高出60%，受害人損失金額總共超過8億3000萬港元。警方話，今個月15號至到30號展開打擊電話及網上騙案行動，偵破108宗案件，涉及222名受害人，年齡介乎16至91歲，總損失金額1億3000萬港元。行動之中拘捕153人，並凍結300萬元犯罪得益。被捕人士主要是銀行戶口的持有人，並將自己的戶口提供給詐騙集團洗黑錢。警方說，暑假將至，不少年輕人會尋找兼職以賺取外快。需提防騙徒透過社交平台、即時通訊軟件、以高薪金和即時發放薪水等的借口去騙取金錢。在北京外交部就朝鮮半島局勢回答記者提問，發言人毛寧表示，朝鮮半島局勢出現當前的局面，脈絡是清楚的，亦都是中方不願意看到的。防止形勢繼續下滑的唯一出路是各方正視朝鮮半島和平機制缺失的癥結，按照雙軌並進的思路，重啟有意義的對話，均衡解決各自的合理關切。毛寧強調，當前中韓關係面臨困難和挑戰，責任不在中方。在近期的有關磋商之中，中方已經就核心關切問題向韓方嚴肅全面表明了嚴正的立場，韓方應當深刻認識問題所在，並予以認真的對待，與中方雙向而行，共同為推動中韓關係健康穩定發展作出積極努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朝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菲林明道；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比较多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泳池；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龙尾喺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嗰段咧比较多车啦，车龙排到去近希尔顿中心；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去到龙日村。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有中九龙干线工程， 介乎炮台街同埋渡船街之间嘅金粟街系封闭咗，揸车朋友经过啦，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啦。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嘅崔铁军系警界三叉戟中嘅大哥，对白唔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呢度餐厅嚟噶，唔好喺度喂人奶啊！ 经常喺翻工时间去泵奶，求你勤工奖。 商场有大人细路，唔可以喂人奶咁不雅。点解喂人奶要好似打仗咁？ 经修订嘅性别歧视条例，保障妇女唔会因为喂哺母乳而受到歧视同骚扰。平机会查询电话25118211，喂哺母乳不容歧视。 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昨日咧，政府就係批出咗咧係五個嘅巴士專營權嘅加價幅度啊！咁啊，各位點睇咧？咁啊，嗰個加價幅度咧就講緊介乎係3.9%至7%啦。咁其實講緊咧，政府嘅數據係講緊咧係大概係接近九成乘客出行咧，每程車費咧就多付唔超過5毫子，幾乎全部乘客每程車費增幅1蚊之內。聽落咧個加幅咧就政府強調都好温和啦。咁但係呢個。已经系咧，真系都相隔一段时间咧，先至再有咧巴士嘅加价啦。咁啊，巴士应唔应该去恒常地有一个机制咁样去作出一个票价调整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林先生喺度，林生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 系请讲。 嗱，讲下嗰个巴士加价呢个问题咧，其实应该俾佢加，因为你有个你嗰啲港铁啦，你东铁、西铁啊嗰啲啊，你港铁嗰啲车咧，实在是有意外出嘅。咁你而家你将嗰啲巴士，你咪唔俾佢加价，咁佢根本就即系佢冇人开工咧，你就做唔到啊。咁你系咯，咁又另外一样嘢咧做啊。咁你而家你。嗰啲佢而家佢加價咧，佢係養住間公司先啦。咁你仲有就咁等嗰啲有啲人咧，就有啲時間啦，然後有啲即係比較俾得起錢啊，或者即係嗰啲有啲空閒時間，咁就可以搭巴士。你搭巴士而家係一種享受嚟噶。咁仲有一樣嘢咧，叫做話點樣俾佢唔俾佢加咁多咧？你就即係俾佢做啲小買賣啊！你譬如啲車站咯，買啲紀念品啊、小食啊、水啊咁啊，係啦，嗰啲俾佢巴士嗰度飲食，好似以前嗰啲小輪咁啊，可以就食下嘢咁樣，咁佢哋喺個車嗰度咧就有啲。享受下，咁你咪多啲人去搭巴士，咁你咪好啲咯。 好，多谢晒林先生嘅意见啦，都非常清楚。跟住听埋陈先生嘅电话先，陈生你好。 好啊，你间巴士公司赚咁多钱私营嘅，你啲市民即系生活都咁惨啊，你又加价，应该政府收翻自己做啦，政府做就好咯。 嗯。OK， 好啊，多谢晒陈生嘅意见啦。嗱，睇翻咧，其实专营巴士咧，咁啊，其实呢个嘅政府咧，之前喺文件都系列出咗佢哋嘅2020啊，至到2021年嗰个经营状况。咁睇到咧，其实除咗九巴喺呢两年都有盈利之外咧，其实其他巴士公司咧都系蚀紧钱嘅。咁九巴亦都解释咧，其实系呢度都计咗咧政府嘅补贴先至有个盈利，否则咧都会出现亏损。咁啊呢个。 巴士公司嘅亏损啊，营运嘅困难有好多嘅因素啦，林智恩。咁、包括即系譬如系头先讲啦，即系铁路嘅一啲嘅竞争啦吓，铁路网越嚟越完善，都会令到即系乘客去转搭咗铁路而唔再搭巴士，以至到即系头先都讲啦，即系巴士嗰个经营咧，好多时都受住譬如油价等等嘅影响咧，咁啊变咗佢哋嗰个嘅经营艰难咧系都政府都承认嘅。咁究竟喺咁嘅情况之下，如何让啊即系巴士公司去到有一个可持续嘅一个发展咧？因为始终都影响到好多民生噶嘛。咁呢个都政府要去考虑嘅嘢。 系，同埋即系营运呢个角度嚟讲咧，即系我哋头先都提过啦，即系譬如咧林世雄局长佢讲到咧就话即系会同巴士公司去研究开拓一啲非票务收入啦。咁但系当然即系呢啲非票务收入咧，其实都唔算系一个所谓好核心嗰个营运嚟嘅。咁究竟即系开拓呢一啲范畴，对于巴士公司整体嗰个营运嚟讲，有冇一个好大嘅帮助咧？咁另一样就系嗰个环境因素同埋嗰个巴士公司佢内部管理嗰个问题上面，究竟两样嘢，即系对于个巴士嘅营运嚟讲，即系边个因素系重要啲咧？咁譬如有一啲政党咧就提到啦，其实有一啲市民咧其实都唔系好满意巴士公司嘅服务啦。咁而且咧就部分嘅巴士咧就出现咗一啲营运嘅问题，咁所以佢哋咧就认为嗰个责任咧就唔应该系转嫁咗俾乘客啊，咁所以呢度即系就住巴士嗰个营运状况嚟讲咧，即系似乎咧都仲有啲争议喺入边嘅。 嗱，民主党咧就喺四月嘅时间咧，就系就住巴士加价做过一个嘅电话民意调查，就访问咗咧880多名嘅香港市民啊，咁就对于咧就系之前巴士公司提出嚟嘅加幅咧，有高达80%嘅受访市民咧就表示唔合理啊，亦都有咧超过1%嘅市民咧就唔满意巴士服务。咁究竟详情系点咧？电话旁边就请嚟民主党交通政策发言人韩俊贤同我哋倾下啦。韩俊贤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好。 都再次同各位听众讲啦，如果想发表意见，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倾下噶。不如都请你阿韩俊贤讲下你哋今次民主党嗰个调查啦，点样去睇出即系市民对于巴士申请加价嘅一啲睇法咧？ 首先咧，即系其实都有几个问题啦。咁第一个问题就问佢，即系之前嗰个票价加幅上面觉得合唔合理？咁其实都过半数嘅，即系去到都几一面倒就觉得唔合理啦。咁與此同時都有問過，即係個題目裏面都有問翻，就係而家市民對於專營巴士公司嘅服務嘅表現，同埋如果一個專營巴士佢嘅服務唔達標嘅話，係唔係應該收翻佢嘅專營權咧？咁呢兩個問題其實都過半數市民都贊成嘅，其實都睇到即係而家部分市民啦，都對巴士公司個服務係有啲不滿啦。咁同時亦都對佢哋其實加價之前提出個幅度，其實嗰種反感係好大嘅。 咁當然啦，即係市民要去到比貴啲嘅巴士票價，一定咧係會有唔滿意嘅地方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嗰個政府都有咧一個審批嘅機制啦，考慮多項嘅一籃子因素，先至定出最終嗰個加幅啦。咁其實呢度係咪如果政府能夠有效把關，都唔係一個咁大嘅問題咧？ 其實例如政府佢嗰個因素，即係一籃子因素咧，類似好似港鐵加減嗰啲，佢有一個好明確嘅啲因素落去做個方程式嘅話咧，其實嗰種爭議我相信會比較少嘅，因為其實我哋今次嗰個問卷裡面都有問到類似嘅題目，咁其實都見到都顯著地都有近半嘅市民都贊成可以咁樣，而令到佢嗰個加價嗰個程序可以透明化，而唔係話佢哋開天殺價，跟住然後就傾啦，落地還錢，好似而家呢個結果咁樣，咁都其實都會令到市民有啲覺得不滿嘅地方啦。 韓俊賢，你哋做嗰個嘅即係電話調查咧，其實即係當時問市民咧嗰個數字咧，就係即係巴士公司向政府原本提出個加幅啦。咁當然嗰個即係加幅就係即係都比較係高嘅。咁然後去到最後而家政府咧，即係出到嚟嘅數字就3.9%至7% 啦，大概。你自己點睇即係最終嗰個加幅啊？係咪一個合理嘅加幅？ 嗱，其實如果而家嘅環境啦嚇，即係去到一個已經全面復甦，而且市民嘅人工都跟住加咗嘅話，其實佢三點幾，即最低三點幾咁嘅情況，其實都尚算合理。但係因為其實而家未必係個好適合嘅時間，因為佢今次加價 生效嘅，其實下個月啦。咁而家未必係個好適合嘅時間去，同埋未有一啲相對應嗰啲優惠措施啊，咁樣配搭翻喺即係今次嘅加價嗰度咧，咁其實都見到都係有啲問題喺度。咁市民可能佢哋未享受到個經濟成果嘅時候，先搭車已經要多錢啦，咁就其實嗰種感覺一定唔會幾好嘅。 你头先个都讲到话个调查有问到市民咧系对于巴士服务嘅睇法啊，咁都有一定嘅比例嘅市民系唔满意嘅，可唔可以有冇多啲分析就系佢哋唔满意边啲方面咧，又或者系觉得应该点样处理巴士公司嘅表现问题咧？ 其实类似巴士公司啦，咁其实尤其是以新巴城巴为例，咁其实佢哋近排过去一段半年到，咁其实都好多巴士路線係進行緊重組，咁佢哋重組合併嘅時候，其實個爭議都幾大嘅，即係好多居民都覺得啊，點解你突然間冇架車啊，或者嗰架車變咗同另一條線合併，咁然後導致到相對班次啊、坐到嘅機會啊之如此類都少咗啊，咁其實呢啲情況都會導致到好多市民啦、會覺得即係巴士公司佢係咪究竟有心做咧，即係咁樣咁嘅情況。 都想问多少少咧，关于你点样睇即系巴士公司嗰个营运嘅能力问题，因为睇到咧局长嘅讲法咧，就系佢哋即系政府啦，就认为其实巴士公司嗰个成本架构咧系冇乜弹性，因为员工开支占咗好大部分，油价亦都占咗好大部分。咁但我睇到咧，即系民主党个研究咧，就即系有一个讲法啦，就话其实咧部分巴士出现营运问题咧，就唔系因为财务状况，而系因为佢内部管理问题或者扩充嘅情况所致。可唔可以讲下咧？即系你哋觉得其实巴士公司佢管理上面咧出咗啲咩问题，导致蚀钱咧？ 系类似咧，头先讲新巴城巴个情况啦。咁其实佢过去呢几年嗰个路线扩充咧，其实嗰种情况系都好明显嘅。即系佢过去咁，佢系香港岛做嗰个营运嗰个基地，咁佢而家近期有一啲其他地方，即系类似皇后山啊，类似屯门啊，佢会投到一啲新发展区嘅新线翻嚟啦。咁其實佢種資源咧，嗰種調撥上面咧，都見到有啲問題嘅。即係例如用個皇后山做例子咁先算啦。咁佢皇后山咁，佢營運係皇后山出市區嘅啲巴士路線。咁但係咧，佢嗰個班次其實係幾疏嘅。咁幾疏嘅同時咧，但係其實皇后山已經入曬火啦。咁所以其實好多居民就會搭一啲九巴有提供就係皇后山去粉嶺站嘅巴士路線。咁嗰架車就成日大排長。但倒翻轉咧，城巴營運皇后山出市區嗰啲路線咧，即係其實個班次大約係要20至30分鐘先有一班咧。其實居民就未必等嘅，而導致到嗰啲車好多時咧喺一啲唔係上算即係繁忙時間嘅時候咧，咁其實你見到佢係吉車嘅，即係佢冇乜乘客嘅。咁但係佢冇乜乘客嘅同時，即係佢嗰啲資源上啦、有錢啦嗰啲，其實佢係用咗而收唔翻應有嘅成本啊。佢類似喺呢啲路線擴充上面就經常會發生呢啲咁嘅情形，咁就會導致到佢嗰個虧蝕會再大咗咧。咁樣其實如果因為咁樣嘅調配，即係佢公司嘅發展出現咗呢啲問題而要加價轉嫁喺乘客身上嘅話，其實就未必真係咁公平。 系嗱，最后一个问题咧，就系即系面对住呢个巴士票价嘅加幅咧，你有冇问到啲市民咧，即系譬如话应唔应该有再多一啲嘅譬如车费补贴呢啲嘢咧？ 有嘅，我哋个调查里面都有讲到，就系而家其实嗰个公共交通嗰个津贴嗰个补助计划咧，其实佢都系暂时性噶嘛，咁其实都过半市民咧都希望佢其实系会变成一个恒常嘅计划，咁可以补贴翻。即係喺個車費上面，咁、 okay. 如果能夠做到咁樣，其實加價嘅話，可能可以抵消到一定，即係對市民嗰個衝擊嗰個影響。 OK， 好，唔该晒韩俊贤，多谢你啊。 好，唔该晒。 韩俊贤就係民主党嘅交通政策发言人，我哋电话係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老师 again。 我们上次讲到 NT 音尾 嘅字咧，我会因为个 T 音而前面嗰个 syllable 前面嗰个音节咧系会短咗嘅。上次讲 point 呢个字啦 ，P-O-I-N-T， 今日俾多一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讲好暴力嘅 V-I-O-L-E-N-T， 好多人就咁 violent， 咪就 violent 唔得，我要短嘅，听住嗰个 lin 咧，我唔可以 lin， 我要 lin， 咁样急停咧就系有 T 音啦，听住 violent。violent, lint, lint, 急停嘅 ,ok? violent, 譬如一个好暴力嘅人 ,he's a very violent person, he's a very violent person, 听唔听到个 T 音未必一定要读出嚟，但係个 N 同埋 N 之前个 syllable 一定要短，听住 ,violent, a violent person, a violent, 急停咗先至 person, a violent person, a violent person, instead of, 係A violent person, 唔得，唔係 a violent person, a violent person, a violent person, 一個好細微嘅一點，但係希望大家講英文嘅時候都留意到呢樣嘢。今日講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各位早晨，欢迎喺香港电台。 开始我哋今日节目。 欢迎你收听《天天香港电台》。 欢迎你听住香港电台。 可以喺大气电波之中。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花式溜冰运动员苏怡。由细睇住香港电台嘅教育电视长大，原来佢哋已经九十五岁啦。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庆建香港，联系你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电话系1872311，自由风咧就欢迎听众打嚟咧，就讲下对于巴士加价嘅意见啦。电话旁边有位听众罗小姐，罗小姐你好，系罗小姐。哦，可能个接收就有啲问题，不过咧就仲有位张先生喺度啊，张生你好，系张生， 系你好， 系你好，请讲。 是刚刚新闻之前讲那个巴士加价的，咁就其实一路巴士公司呢都是差不多年年都是申请加价的啦。咁就政府应该呢彻底解决呢个问题。咁我作为市民来讲呢，我觉得你应该政府是去设立一个分段收费，就算是跨区，你起码开始跨区，譬如九龙去新界，你跨区都要分段啦。佢唔系一个站又收咁多钱，两个站收咁多钱，咁嘅经营作风真系好恶意噶。 OK， 吓好啊，多谢晒张生嘅意见啦吓。咁啊，林志恩，我哋呢个时间又请嚟咧工会嘅代表，同我哋讲下点样睇今次嘅巴士加价啦吓。电话旁边有香港专营巴士雇员总工会主席郭志成，郭志成你好。 是林生陆生 你好你好。点样睇今次嘅巴士公司嘅加价最终嘅幅度呢？咁当呢个幅度落实之后啊，即係譬如你哋又会对于譬如即係公司里面嘅雇员薪酬等等啊，又有冇啲咩嘅期望呢？ 佢今次就咁啱啫，就算话行政会议未提出未批准呢个加价，我哋系仍然系提出加薪要求嘅。咁啊，因为就我哋经过问卷调查，就所有会员或者工友得出嘅结论嚟嘅，就唔系话我哋工会提出话加几多加几多。咁啊，完全係反映我哋員工嗰個意見嘅。 OK， 不如咁你講下即係員工嘅加薪意願幅度係幾多啊？ 係底薪加7%嘅。 嗯，係咪即係所有巴士公司都一樣啊？定係點樣咧？ 淨係九巴龍運。 係。 係啦，因為就新巴、城巴嗰啲喺一月已經調整咗啦。 OK。 係啦，喺一月份已經調整過。咁啊，下一次新巴城巴咧，就我哋会喺九至十月十一月咧，再提出新巴城巴嘅加薪建议咁。 OK， 咁就住嗰个员工嗰个底薪上面咧，即系有啲乜嘢嘅诉求？ 因为过往咧，即系我哋巴士行业咧，嗰个薪酬水平咧，比其他交通行业嗰个薪酬水平系低嘅。 嗯。 啊，咁所有交通行业八小时工作嘅平均工资中位数系23,400几嘅，而我哋八小时工作咧系18,000几嘅啫。 嗯，咁 所以系有个差距喺度嘅。我哋问卷调查有啲系20,000几至25,000咧，系需要工作11个钟嘅。 嗯，想问即系同公司展开咗商讨未嘅咧？ 我哋系会入信年都提出噶啦，系啦，要求去商讨嘅，但系未有回应住。 系，咁但系即系你哋觉得即系譬如我谂我哋头先都有讨论过啦，即系其实嘅就连政府都去到确认咧，即系巴士公司咧系有诸多嘅一啲营运上面嘅困难嘅吓，咁包括系佢哋嘅成本结构系比较冇嘅欠缺弹性啦，亦都即系受住近期嘅啲油价波动所影响啦，咁呢个方面咧，即系如果公司咁样向提出话，即系对于你哋嘅加薪嘅要求咧系有困难去实现嘅时候，你哋会点样去同佢傾 啊？其實基本上咧，就外間咧，可能就唔係好太了解巴士公司運作嘅。咁我哋又比較熟悉啲啦。咁我亦都有睇公司嗰啲年報嘅。咁其實佢話，就算係2022年嗰個年報顯示就話虧損470万啦，但係我哋睇翻佢嗰個資產淨值嗰度咧，係增加咗3,8800万嘅。咁好明顯就即係話佢賺咗錢係買咗資產再投資啫，就唔係賺唔到啊。不過嗰啲再投資就未變現，咁就因為使咗出去啦，買咗嘢啦，就未變現，就變咗話係喺個帳面上就好似話虧損，其實係實質係有盈利嘅。咁至於油， 你呢個係講邊間嘅巴士公司啊？ 九巴龙运系啦，咁样今次我哋提出加薪系九巴龙运，就与其他巴士公司就无关嘅。 Okay. 所以今次调查问卷都系九巴龙运员工得出嚟嘅结论。咁巴士公司过往几年喺油价又忽然间上升嘅时候，或者忽然间下跌嘅时候咧，其实佢系同嗰啲供应商有个油价协议嘅，就签咗话最高系80蚊嘅啫，所以话升到120蚊啊嗰啲都与巴士公司无关，而且佢系免税嘅，所以话系。经营上就唔系话咁大影响嘅，事实上就阅读佢嗰个年报里边咧，就算话你睇过去5年啦，就话经营困难咧，但系股东权益嗰啲股东权益咧都系逐年上升嘅，系冇下跌过嘅，因、 okay. 为只系将嗰啲盈利就再投资啊，或者系再投资其他嘢、 okay. 就反映翻条数就唔系咁靓仔系啦。 好多谢晒郭志成啦，同你倾到呢度先，系香港专营巴士雇员总工会主席啊，听听交通消息啦。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快线有交通意外，一带系车多噶。重复一次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快线有意外，一带系车多。咁前些少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嗰段咧，放工嘅车龙啦就排到去近屯门柏丽广场。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就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志恩。 时间系傍晚嘅6:4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自由风，自由风啊！林志恩啊，呢一节嘅时间咧，想倾下关于疫情相关嘅问题啦。咁、政府寻日咧就公布啦，今日讲紧咧就系、是、经参考咗世卫咧对于新冠病毒嘅一个最新意见咧，同埋评估咗本地情况同埋风险，同埋病毒变异情况之后。就決定咧，尋日開始咧，就將呢個嘅新型傳染病準備及應變計劃底下嘅應變級別，由緊急咧就降低至到戒備級別。嗱，呢個應變計劃咧，其實分開三個嘅等級嘅，分別咧就係戒備啦、嚴重啦同埋緊急。之前咧就係緊急即最高嘅級別啦，咁就尋日開始咧就已經調低咧至到比較低嘅即戒備嘅級別啦。林志恩， 係啊，咁其實我哋所謂講緊咧，即緊急同埋戒備喺成個即政府架構嘅安排上面會有咩分別咧？嗱，咁因為我哋講緊緊急嘅級別嘅話咧，就會由行政长官主持的抗疫督导委员会去负责督导，那就是一个跨部门跨局的应变工作来的。现在调低去到界别的级别，就讲紧下放回去给相关的政策局去做处理，那就是医卫局。另外就是医管局入面的架构也会有些转变的，本身就会有一个中央指挥委员会去负责的，而现在就会去回所有的联网继续去监察疫情的情况。除此之外，就那个专家顧問團咧，其實亦都解散咗啦。咁呢個都係一個值得討論嘅點啦。譬如就係喺呢一個時間去解散，合唔合理啦？咁同埋我哋跟住有啲咩狀況咧，仲需要監察咧，都可以去深化討論嘅。 係嗱，我哋電話係18723111啊。咁啊，各位聽眾對於政府調低呢個嘅對於新冠病毒嘅一個應變級別啦，大家點睇咧？可以打嚟18723111同我哋傾下。林志恩啊，頭先你都講啦，咁就本身咧就係政府有嘅抗疫專家。顾问团咧，咁就系寻日开始就撤销咗啦。咁啊，呢个嘅专家顾问团咧，都系喺好多嘅一啲关键时刻就俾过好多意见咧，俾社会同埋政府啊。咁我哋呢个时间咧，电话旁边就请嚟其中一位嘅专家顾问啦。咁啊，电话旁边有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临床教授，亦都系专家顾问团成员孔凡毅教授啊。孔教授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 点样理解政府调低呢个应变级别至到戒备呢？ 其实可以完全理解啦，同埋亦都系合理嘅。咁基本上而家系新冠个疫情咧，其实已经系变成一个我哋叫做系同其他嘅上呼吸道病毒嘅传染系冇分别噶啦。基本上系同流感啊，或者系同一啲嘅。其他嘅，譬如好似係包治病毒啊，嗰啲都冇分別。咁所以將嗰個級別由緊急變咗做戒備嘅級別咧，係完全係合理。咁亦都同世衛嗰個嘅安排係一致嘅啦。咁而佢下放嗰個嘅即係而家嘅監測都係喺翻醫衛局同埋喺翻即係醫院管理局嘅層面去做，咁呢個就正正係同其他嘅上呼吸道病毒感染係一樣。 不過都想問多你少少而家即係疫情嗰個最新嘅發展啦。嗱，早前仲記得咧，醫衛局局長盧寵茂教授咧都講話，即係五月初嘅時候講過話咧，嗰陣時係每日10,000人感染左右啦。而家你哋專家掌握最新個情況係點樣？又對於譬如係重症啊，或者係對於醫院嘅壓力嚟講，又係點樣嘅而家？ 其实而家嗰个每日确诊嘅数字咧，其实都仲系有上升紧嘅。我哋相信即系睇嗰个嘅根据系卫生署同埋根据医院管理局嗰个嘅所谓嘅估计啦，或者 projection 啦。咁我哋睇到都系嚟紧，可能都要两三个星期先见顶。咁但系见顶之后咧，其实就会好快就会回落噶啦。咁呢一個嘅每半年嘅一個嘅所謂係有一個嘅即係所謂波啦，係叫做或者係一個上升咧。 其實是我們預料的預料之內的。但是你會見到每一波呢都會比前一波是小的，那個的包括是確診人數也好或者是重症人數都是會越來越小的。那個原因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波幅呢，就是其實因為新冠本身都是一個相對地比較新的一個病毒，那另外呢也都是知道呢，是譬如講緊是長者又或者是一些長期病患人士呢的抗體呢，其實每半年當你感染或者是打了疫苗之後呢，其實半年後呢就會那個抗體會慢慢下降，那你下降了之後呢，其實亦都相對呢是就算不是長者呢，其他人呢其實都有那個感染的風險。但是最重要呢就是我們見到其實因為那個混合免疫屏障是非常之高的，那那個的就算感染了大部分人士呢其實都是屬於輕症，那很多人士現在去到的地步直情是沒有病徵的、 啊、 可能你做個快測兩日呢兩三日呢就已經是轉陰的了、 okay. 那所以整體呢其實那個病情是屬於是輕微的、 okay. 那就算現在講的 XBB 那個的變種病毒是那個傳染性再高一點，但是呢其實整體嗰個嘅破壞力或者係嗰個重症咧，其實個比率都係好細，大部分都係輕症。 孔教授頭先我哋都提到咧，即係隨住而家個應變級別即係變咗做戒備咧，咁其實即係你哋專家顧問團亦都完成咗個歷史任務啦。點睇即係撤銷嗰個顧問團嗰個時間咧？即係你認為係咪一個啱嘅時機？ 絕對係一個合理嘅時間啦。咁因為都跟隨世衛其實的指引，其實都已經是由即係所謂即係緊急變成一個即係戒備的級別。咁基本上嗰個嘅顧問團，其實我哋主要就係一啲喺重要嘅爆發嘅時間咧，就係、是為政府係俾一啲嘅科學嘅意見啊。咁希望咧係令到醫管局或者係醫衞局可以係有效咁樣去應對嗰個嘅疫情。咁隨住嗰個疫情其實而家係已經係大大減輕，同埋嗰個病毒本身亦都已經係同其他嘅上呼吸道病毒冇分別嘅情況底下呢，咁嗰個嘅而家嗰個專家小組嗰個嘅而家嘅所謂嘅功用呢，就係、是、已經係冇需要啦。 咁但始终呢，即係将来都个疫情嘅发展好难讲啦，会唔会再有新嘅变种病毒出现呢，又或者係有其他新嘅传染病出现呢，咁呢个都係难预测嘅。你觉得如果即係再出现呢啲问题嘅时候，专家嘅意见点样可以再反映俾政府听呢，需唔需要动用一个即係用返而家嘅机制，还是係其实还是留住个专家顾问团，其实应该係可以继续随时俾到意见，咁样会好啲呢？ 其实我觉得现在就唔需要啦。咁当然啦，我哋都好难估计，或者会唔会吓过几年有一个新嘅变种病新嘅病毒走出嚟，或者会唔会系喺新冠方面其实会有一啲新嘅变种病毒系个令到个疫情严重咗，又或者现时嘅免疫嘅抵抗亦都系冇效。咁呢几样嘢我哋都冇办法去排除。咁我相信如果即系政府系需要我哋專家係俾意見嘅話咧，我相信隨時都可以，即係我係隨時效命嘅，隨時都可以嗰、那個嘅專家組隨時都可以成立翻嘅。咁我相信呢個係絕對係冇問題嘅呢方面。 教授都想同你傾下咧，即係成個關於新冠嘅後續討論方面，因為我見到其實你都希望啦，即係都會有一個嘅獨立調查，可以即係回顧翻過去我哋抗疫上面出現咗嘅一啲問題。可唔可以講下你心目中嗰個嘅即係獨立調查上面究竟成個規模啊，或者最主要要研究一啲乜嘢問題呢？ 其實我諗嗰個嘅所謂係回顧咧，係主要是其實可以喺翻係醫衞局或者係醫管局一個嘅，同埋係衛生署嘅一個嘅內部啊，即係可能三個部門嘅一個嘅組成嘅一個所謂係一個回顧。咁其實係一個所謂係檢討翻呢三年疫情我哋做過嘅一啲嘅譬如喺嗰個嘅診斷喺。 嗰個嘅譬如隔離嘅措施，以至到係病人嘅安排、照顧方面，有咩好嘅地方，有咩唔好嘅地方，有咩不足嘅地方，咁我哋可以係做得好啲啊。譬如會唔會喺一啲譬如長者嘅照顧方面會唔會好啲啊？長者尤其是喺內科嘅病床現在係唔夠啦，人手亦都唔夠，咁會唔會喺呢方面可以做得更加好啲咧？或者個應變方面，如果真係遇到一個即係新嘅爆發或者一個好急嘅轉變，有好多嘅長者係需要入院，咁有咩辦法可以盡量令到嗰個安排做得好啲咧？咁我覺得呢啲係值得去擺時間去做一個即係討論，或者一個係反映翻然後跟住喺呢方面可以係譬如擺多投放多啲資源啊，無論係嗰個嘅人手，即係醫護人手嘅培訓，以至到係一個譬如一啲譬如緊急嘅小組可以係應變到呢啲嘅突發嘅情況。咁我覺得呢啲係喺內部已經係可以做得到。 係，即係2003年咧沙士之後咧，咁政府都真係成立咗一個獨立調查委員會啦，去到檢討成個抗疫嘅工作啦。咁今次咧，咁其實而家即係政府嗰個應變嘅級別都調低咗啦。是不是即时候即再去讨论这一类的调查工作是不是应该去到进行呢？ 我相信 是在这个时候做，其实都 是一个合适的时间。咁我相信在内部去层面，即是譬如三个部门去或者是多一些政府内部的一些的讨论，或者一个的回顾，咁我觉得是合理的喺呢个时间。 嗯，但系咪都你嘅建议系咪都好似即系2003年咁时系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咧，还是系任何形式嘅调查或者检讨都系可以考虑咧？ 其实其他嘅形式都可以考虑，未必一定要独立调查，因为当然独立调查系会比较好啲，咁但係獨立調查嘅唔好處就係你即係可能要比較多嘅人力物力，或者要一致，可能要另外喺外面邀請一啲專家嚟。咁反而有陣時可能喺內部調查，或者係再用我哋即係我哋香港本身嘅專家去做一個嘅檢討，即係比較簡單啲嘅，其實都已經足夠，因為一啲嘅問題或者不足嘅地方咧，其實都幾明顯嘅，同埋都可以係內部去處理，其實都已經係足夠。 孔教授可唔可以都講少少？因為其實即係而家嗰個專家顧問團就即係解散啦，正式你自己成個咧喺嗰個顧問團入邊嗰個經驗啊，有啲體會係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我咁當然即係我咁體會就講下啦，嗰個內容就唔講得啦。咁就係基本上，我覺得係好好嘅，即係嗰個嘅即係開會嘅情況，其實都係即係政府與特首其實都係好願意聆聽專家嘅意見，亦都係好科學嘅，即係我哋講嘅意見係基礎喺一個科學嘅原則上。咁特首好多時都會即係請我哋專家係講一啲即係我哋認為係喺嗰個時候邊一個時候係最適合去推動或者改變一啲嘅政策。咁我覺得呢個係非常之好嘅做法。咁亦都係即係喺將來，我相信係就算有一啲新嘅疫情嘅爆發，或者新嘅譬如新嘅病毒嘅出現，咁我覺得呢一個嘅即係專家委員會嘅成立，同埋專家委員會俾嘅意見咧，其實都係對於政府同埋對於市民係，我相信係有好大嘅幫助。 OK， 好啊，唔該曬孔凡毅教授，多謝你啊。 多謝 孔凡毅教授咧，就係其中一位嘅專家顧問團成員啦嚇。咁啊，呢個時間咧，不如都請嚟另一位嘅專家顧問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有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龍教授啊，劉教授你好。 好，两位主持好。 系，头先我哋都访问咗阿孔凡毅教授啦，即系都同佢去回顾一下咧，就系抗疫期间嘅一啲体会啦。不如又问一下刘宇龙教授，你嘅体会系点样啊？ 哦，咁过咗三年半，咁整个世界包括香港都叫折腾咗一段咁长嘅时间，咁咧终于走出了黑洞啦，咁长嘅隧道见到呢个隧道嘅终端啦，出嚟会见到好开心啦，系嘛？我谂第一样嘢大家都应该开心先嘅，即系抱住呢一个咁嘅心态。咁就当然呢个信号就系香港即系正式走出咗呢个紧急状态，咁就去到一个叫做戒备嘅状态，即系你唔使太紧张。不过咧就唔能够完全松懈。咁唔完全松懈嘅意思系咩呢？就係、是、政府同埋醫管局當然做返佢自己嗰個監察系統啦、核污水啦、入院嘅人數啦、嚴重嘅病嘅人數啦，咁整個醫療系統嘅壓力能唔能夠應付到啦。咁第二個層面就係我哋市民啦，係咪呀？咁市民經過三年半嘅折騰應該學咗好多嘢㗎啦，咁我哋就相信市民啦，咁無論戴定唔戴口罩自由決定啦，咁佢哋自己會評估個人嗰個風險啦。咁個人嘅風險有兩種啦，第一就係自己受感染啦，另一個就係你感染其他啲人啦。如果係好多人嗰陣時，咪盡量喺密封嘅即公共交通系統就戴咯。咁你可以減低嗰個傳播嘅速度，咁亦即係話你唔會突然間好短時間有大量嘅有病嘅人。雖然個新冠已經係比之前得佢嘅十分一、二十分之一嘅傷害性，咁但係如果你好短時間好多人都有病。整個系統都係受好大壓力，咁市民都明白呢啲道理，咁所以我就覺得大家應該都叫做開心啦，係咪？呢個第一點。 劉教授都想你回顧一下，即係作為專家顧問成員嘅一個，即係一啲會唔會有啲重要嘅時刻，譬如話一啲好難去俾意見，去好難去做決定嘅一啲時刻咧，即係譬如可能大家都記得咧，即係一啲檢測嘅策略應該點樣做啦，即係個社會已經係可以到咗一個放寬嘅時候啊，還是要繼續緊守嘅時候咧？咁呢啲都可能係或者係一啲譬如院舍啊，究竟應該繼續採取一個嚴嘅政策啊，還是係可以寬鬆啲去處理啊？咁点样去处理即系一啲院舍里面咧好高嘅一啲感染率，甚至系死亡嘅情况啊？咁啲有冇一啲即系好难去俾意见、好难做决定嘅时候啊？ 俾意见就绝对唔困难嘅，因为如果喺所谓我哋大家咁多人一齐坐埋见特首啦，咁特首嗰个会好多人噶嘛，有好多唔同相关嘅局，咁当然医管局同埋。衛生署包括醫護防護中心最關鍵嘅人全部喺度㗎啦，咁有相關嘅局長都會坐曬喺度，咁我哋通常就會聽到啲匯報啦，最新嘅情況係點樣啦，咁就我哋每一位同事都會講返我哋自己嗰個意見囉，咁俾意見就完全冇問題嘅，即係有咩嘢就講咩嘢，自己心裏嗰句就講嗰句，咁就絕對冇問題嘅。咁最後嗰個策略係點呢？咁當然特首聽完曬啲意見，咁又會從一個我哋叫做大局去思考囉，因為我哋講嘅都係醫學啦、科學啦，同埋我哋作為一個醫生每日面對嘅問題啦，有幾多人入院啊，又點樣樣啊，出院又要點啊，咁當然有唔同嘅叫做範疇嘅專家啦，咁即係譬如有幾位同事就係專責即係公共衛生嘅，咁有啲就係微生物學嘅，有啲就係內科，有啲就係呼吸科，咁劉醫生就叫做唔好話代表啦，即係喺兒科同埋喺疫苗嗰方面 係專家， 係咪即係作為一個醫生啦？咁因為我而家日日都仲睇病人嘅，咁都仲修正睇門診，亦係因為係疫苗委員會嘅主席都好多年，咁喺個委員會裏面做成員做咗三十幾年㗎啦。 教授，不如我哋七點新聞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 哦，好啊。 電話187231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政府尋日咧就公布將呢個對於新冠病毒嘅應變級別咧，就由緊急、 調低咧至到戒備嘅級別啊，咁亦都代表住咧就係新冠嘅疫情咧，即係可以話係過一段落啦，或者去到一個新嘅階段啦。咁都頭先咧就係同啲專家顧問傾起咧，都有好多一啲喺疫情即係三年期間嘅一啲回憶啊。咁大家各位聽眾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咧，就係大家嘅呢啲睇法噶。咁我哋阿林志恩啊，我哋新聞之前咧就同其中一位專家顧問團成員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倾紧嘅，请翻刘教授出嚟先。你好， 你好， 系刘教授啊。咁而家我哋都叫进入咗一个后疫情阶段啦，都想问一下咧，其实譬如喺政府角度嚟讲啦，仲有啲乜嘢关于疫情嘅状况需要监察啦？咁同埋喺市民角度嚟讲，我哋仲有啲咩需要留意嘅？ 个监察咧，就我谂有几个层面啦。第一就系当然，我觉得有几个系统几好嘅，就个污水。檢測嗰個病毒量，咁喺某個程度上佢都反映嗰個有幾多人感染啦。咁另外一條數呢就係唔準㗎啦，就有幾多人感染，咁姑且勿論都係需要收呢條數啦。咁嗰條數到最終呢就係啲嚴重嘅需要入院嘅，咁一定有條數㗎。咁嗰個醫管局當然會有一個好精準嘅數啦，因為入院啲人係好準確㗎嘛。咁同埋有幾多係重症，咁有百分之比就會講到俾你聽而家嗰個新冠个病情究竟个严重程度有冇改变？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哋揾到嗰啲病毒出嚟咧，仍然要监察佢嗰个所谓变种啦，会唔会由而家个 XBB 点一六又好咩都好，会再变到另一种？咁呢几种数据咧就必不可少嘅，我自己觉得。咁我谂全世界都如果有能力、有条件、有财力做嘅，都应该咁样样做。咁呢个会提供俾世卫，咁整个世界而家进入呢个叫做疫情后或者后疫症之后嘅状态，系需要有嘅资料。咁呢个最基本。咁市民点呢？就我觉得就平常心啦。我哋都过咗三年半，好辛苦啦，每个人都。咁我就真系好开心嘅。咁亦系一个所谓画咗个叫句号啦，或者未必系。Full stop 咁，但系都系一个 semicolon， 即系都可以顿一顿咁，即系唞一唞。咁点解要咁样讲呢？因为我哋即系投放咗绝大部分嘅精力时间去呢个新冠都三年几，咁而家咧就要释放翻我哋啲精力，我哋啲时间，我哋譬如我哋医管局又好，医护防护中心又好，等等嘅人员嘅力量去再应对其他啲挑战。咁都系挑战唔少啦，因为我哋而家还紧债嘛，唔同嘅病毒。今日先同嗰啲同事讲，系啊，我呢个细路啊，每个月都病一次，但系每种都系唔同嘅，唔系新冠嚟噶。呢个就合胞，嗰个就流感，嗰个就鼻病毒，呢个就副流感。哦，唔系你最近，哎呀，又有一个细路。病毒之後呢又竟然惹到一個叫繼發性嘅細菌，咁呢個就係肺炎鏈球菌，譬如血清型第三，咁就使到佢有一個叫壞死性嘅肺炎，跟住原來肺積水都係好難搞嘅。咁好多呢一方面嘅都係需要有人力時間精力去審視有啲咩應對嘅方面囉。咁普通市民就我諗就平常心啦，佢哋好聰明㗎啦，佢哋自己決定戴唔戴口罩，幾時戴乜嘢情况之下要戴，咁当然个手一定要干净啦，你都唔使讲噶啦吓。 咁上次咧，2003年 SARS 之后咧，咁都促成咗呢个卫生防护中心嘅成立啦，咁亦都有多一啲嘅传染病监控嘅机制咧，系可以定咗落嚟啦。你教授，你觉得今次呢个新冠疫情之后，你觉得我哋香港嘅社会以至医疗系统有啲乜嘢嘅得着或者系改变咗嘅地方咧？ 我改变咗肯定好多啦，全世界都有呢个咁感觉，所有嘅嘢都会同以前唔同㗎啦。咁就譬如个诊断学里面，以前不会諗到原来自己都喺屋企撩个鼻就知道系咩病。咁而家呢个撩鼻嘅即时嘅叫 point of care， 或者佢自己屋企做嘅呢，已经扩阔到去唔淨止系新冠啦，即系譬如流感你分分钟副流感等等，即系包病毒都有得做。咁如果係咁簡單就已經可以做到，咁當然個資源嘅投放幾多啦。咁如果你喺社區裏面嘅家庭醫生都可以做到啦，咁應該做幾多呢？係咪有得做就一定要做曬呢？呢全部都要審視㗎嘛。有啲因為有啲就係按你做幾多就收幾多錢，咁喺私人市場如果你負擔得起，可能一次過做20个病毒都得㗎喎。咁需唔需要咁樣做呢？係咪一種浪費資源嘅方法？得出嚟嗰啲數據有冇用呢？哇，好多嘢都要傾啦，係咪？即係淨係點樣用好呢個診斷學嗰個資源， 咁都要傾一輪。咁跟住因為又催生咗新嘅疫苗，點樣做？譬如呢個信息即係 mRNA 啦，嚇個平台已經去擴闊對其他啲疫苗咯。咁其實有新嘅疫苗品種出嚟，咁係可能係用分子生物學做出嚟嘅，用 mRNA 做出嚟嘅都有啦。咁你又有新一代啲疫苗又湧現出嚟，咁淨係喺疫苗嗰方面都有好多要做，診斷學嗰方面有好多要做。咁另外個監察系統，咁以前哇有啲污水都可以監察到，有其實唔係新鮮事物嚟㗎。咁譬如我喺世衛西太平地區都係個顧問裏面嘅一個成員啦。咁其實好多地方，譬如要監察呢個小兒麻痹個病毒，其實都係咁樣監察。不過香港嗰時我哋決定咗，我哋唔需要監察，因為我哋打針打得十分之好。咁監察到之後，咁咪點咧？咁因為你嗰陣時香港新冠之前每年入嚟嘅有50,000人㗎，如果你有好多係，譬如仲有呢啲叫做小兒麻痹嗰啲，可能有一兩個入咗嚟，咁佢自己又有啲帶住啲病毒咁放出嚟，咁揾到又點咧？咁所以就冇做。咁但係好多地方都有做嘅，咁所以啲監察系統咧、診斷系統啦、疫苗嘅使用啦，哇，好多嘢都要去睇咯。 嗱、okay. 教授都想問埋你咧覺得而家咧又係咪一個時候去到做一個全面嘅檢討或者係獨立調查咧？ 哦 ，OK。咁呢個問題我都預咗嘅。咁其實喺嗰個顧問團裏面呢，當然每個人都有佢自己個傾向係唔同嘅意見。咁我就覺得幾好嘅。咁嘅意見呢即係一定會聽嘅，我諗政府。咁到最後呢，咁每一次開會都係咁嘅。咁頭先都講咗啦，係新聞前。咁我哋暢所欲言嘅。咁聽完咗之後呢，咁即係當然特首代表整個政府啦，咁就會有一個研判。咁當然要問唔同嘅局長啦。咁有陣時真係一啲 operational， 即係執行上嗰個方面，或者係一啲掣肘、一啲所謂限制，因為我哋個社會因唔中意做呢樣嘢，或者做唔到呢樣嘢，咁你點樣做法？啲人都唔嚟打針，譬如一段時間，咁你都冇扶架，係咪？咁呢個第一點。咁呢個咧最後決定咧仍然係政府嘅，就唔係我哋嘅。呢個第一點。咁第二點咧，我都學識咗啦。原來呢個叫做大局觀啦，嚇。咁點解咧？因為香港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我哋叫一國兩制，全世界都揾唔到邊幾度啦。除咗我哋同澳門，即係變咗我哋嘅要求係好複雜嘅。我哋嗰陣時嘅討論究竟對國內嘅開放先，定係對國際嘅開放先，定係兩個一齊做，定係點樣做？咁嗰、那個。都會有一個矛盾喺度，咁所有嘅矛盾又點樣去化解呢？咁我哋咪暢所欲言咯。講完之後，到最終咁政府承擔嘅責任就係要聽曬所有呢啲由譬如呢幾個同事諗到嘅嘢，咁佢當然又要聽埋其他譬如商界嘅又好，旅遊界嘅又好，佢唔同嘅局嘅局長或者係醫護防中心，佢咪要通盤考慮。咁當然佢要同國家去傾啦，要睇下國內嗰個步伐係點，咁佢咪要綜合曬所有嘅信息，然後就作為 係咁即係咁即係贊唔贊成要檢討啊？ 呢、這個檢討嗱，咁當然我覺得咧一定要檢討，咁但係佢檢討嘅層面係點樣檢討？咁譬如我覺得傳媒都應該檢討，因為我喺呢一個兩年幾咧，咁其實譬如有啲報紙我睇咗50多年，咁有陣時我好傷心，點解佢哋？有陣時個標題同埋個內容係有一個差距嘅，標題咧就係好嚇人嘅。咁你係咪攞嚟即係點樣講咧？你都知傳媒係點噶啦，佢希望即係多啲人睇佢份報紙啦。但你再睇翻裏面嘅內容咧，我其實就唔係咁樣樣嘅。咁傳媒都要諗下到最終嘅責任係點樣樣。咁我自己得到嘅體會咧，唔應該苛責嗰啲傳媒，因為佢哋都有佢哋嗰個睇法應該點樣做。但係我會唔吝惜。同翻嗰個記者，甚至乎話，如果你個老總要我同佢傾，我可以同佢解釋。咁跟住佢哋又真係有改進喎。 咁即係抗疫策略有冇需要檢討啊？即係話 咩話？ 抗疫策略啊，有冇需要檢討？ 梗係要啦，點會唔要啊？唔要就傻噶啦，係嘛？咁我諗特首一定會檢討噶啦。咁佢點樣檢討？ 呢、這个就系佢自己要做。我一路喺度检讨紧我呢同传媒嘅关系啦。 Okay. 我谂啊，香港电台都要检讨啦，明报都要检讨啦，系嘛 ？O K， 好多谢刘教授啊，吓咁多谢你，多谢你吓。咁啊，刚才接受访问嘅咧就系专家顾问团成员啦，亦都系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刘宇龙教授啦。咁啊，林志恩啊，其实睇翻咧就系特首李家超咧喺一月尾嘅时候都表明啦吓，咁就唔同意就住疫情咧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咁即系认为咧，公司已经讲啦，即系到咗一个疫情嘅新阶段啦，咁希望咧全面推广经济发展同埋做好复常嘅部署，形容系向前看，同意系要总结经验嘅，咁但系咧就认为三年疫情以嚟咧，全球都冇一个供应最佳或者最标准嘅方案。林志恩啊， 咁同埋亦都有啲议员咧，即系都讲啦，就话因为其实政府咧，佢哋入边自己都不断有做一啲内部检讨嘅，即系都知道个问题喺边度，咁就认为一个公开的检讨就没需要了。但当然这件事即市民都还可以持一个不同的意见的，因为也都有些人会认为公开的检讨即有不同的持份者的参与，无论是公信力啦或者那个内容来讲，都会跟内部检讨有分别的。 好，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再谈。 正令一点，健康多一点，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请嚟肾病科专科医生解构肾结石同急性肾炎。 健康热线1872311。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西杰，咪话我唔益你啦，攞去啊！ 咩嚟嘅瑞文睇过？ 唔准睇，不过系你最中意食嘅。 我最中意鱼生士多啤梨蜜瓜，吓、啊、个袋装唔晒噶噃， 塞实啲咪得咯。 包到咁核突，算罢啦。今个星期我请嚟食物福袋 App 嘅创办人 Fiona 教你点样减少剩食又好好睇睇。 而我就请嚟参加咗全港中学地质比赛嘅学生，讲下佢哋学到啲乜。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啊，赵生，赵生，有线就嚟变冇线咯，你有咩感受啊？ 赵生，赵生，其实咧，你会唔会好唔舍得咧？我啊， 啊，咁多年以嚟咧，你喺有线最难忘嘅系乜嘢啊？ 得啦得啦，我会逐一回应。 几时啊？ 梗系今个礼拜啦，星期一至五晚8:00-10:00， 刘伟恒、 梁礼勤、 阿一， 仲有我赵应春，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嚟到晚上嘅7:21，林志恩啊，呢一节嘅自由风咧，想倾下咧。政府尋日咧就係宣布成立呢個特首政策組嘅專家組嚇，咁就委任56名嘅成員。咁呢啲嘅專家組咧就係嚟自商業啊、金融界別專業人士，亦都咧有嚟自智庫啦、學術界咧唔同背景嘅人士嘅。咁呢啲嘅專家組咧嚇，咁就會係就住各項嘅題目咧。向翻特首政策组去到提供意见啦，同埋一啲嘅构思。咁睇翻啊，林志恩啊，呢啲成员咧都相当之多唔同嘅一啲社会嘅背景啊，专业嘅背景吓。咁譬如话咧系经济发展专家组咁样啦吓，咁就有譬如系恒地嘅联席主席李嘉诚啦吓，仲有咧就系金融发展局主席李律仁啦，新地执董咧郭基辉等等噶吓。 咁我谂咧，即系另一个，即系除咗组成之外啦，咁另一个大家都会关心嘅问题咧，就系咁究竟即系点样去善用啊？即系呢一啲嘅专家咧，咁样嗱，如果睇翻嘅话咧，其实呢一个嘅政策组嘅专家咧，就一年咧开会就两次啦。咁可能咧有啲听众都会有啲疑问，就依一年开会两次，咁佢哋会发挥一个点样嘅作用咧？咁样咁究竟佢哋系喺即系特首政策组嘅研究层面上面去俾意见啦，还是一啲时事嘅层面上面俾意见咧？咁相信似系即系前者就居多啦，因为如果系一啲即系时事议题。咁如果係一 一年開會兩次就應該未必係即係掌握到嗰個情況啦。咁另一個咧角度去睇咧，就係而家嗰個特首政策組個專家組咧，同即係過往即係我哋叫中央政策組啦，入邊都有啲叫非全職顧問嘅。咁嗰個角色又會唔會有分別咧？因為以前咧即係中央政策組嘅非全職顧問咧都開會開得比較密啦，即係兩個星期開一次會嘅。咁就真係即係專注一啲政府關注嘅議題啊，去聽一下一啲專家或者精英嘅意見嘅。咁而而家呢個新嘅專家組發揮個功能咧，又會唔會有分別咧？咁我諗都值得同嘉賓去討論一下嘅。 係嗱，呢一個嘅頭先所講嘅一啲成員啦嚇，咁就將會係咧呢個嘅特首政策組嘅專家組啦。咁其實講緊係支援翻咧就係特首政策組啊。特首政策組咧就喺舊年咧年尾嘅時候成立啦，咁係因應住咧就係特首李家超咧喺競選嘅時候嘅一啲諗法啦，以至到咧係喺剛剛過去嘅施政報告咧，都有提出係成立呢個特首政策組啊。咁當中咧就係話個目的咧係要去到提升政府嘅一啲策略性議題嘅研究啦，同埋倡議能力啦，亦都話咧係要做一啲嘅叫做係宏觀啲嘅分析啊，亦都咧係有一啲嘅評估民意啊，同埋咧去管理一啲公共政策研究嘅一啲工作嘅。咁有啲傳媒咧都去到分析翻剛剛委任嘅呢56位嘅專家組嘅成員啦嚇。咁除咗頭先所講啦，即係有多好多即係財金界、商界、學術界、致富界嘅猛人之外咧，有啲傳媒又喺度統計啦，啊其實有唔少嘅都係嚟自一啲致富嘅背景㗎喎，咁譬如话呢新任嘅专家组成员里面呢，有啲传媒就发现有近三成呢都有团结香港基金即係一个致富啦嘅背景嘅。咁而呢都有呢係15名嘅专家成员呢係内地半官方呢个全国港澳研究会嘅成员嚟㗎。咁而呢都有啲传媒发现呢係有几位呢所谓国家级嘅智囊啦，咁分别係譬如係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港澳研究中心主任黄平啦等等呢一类嘅人士咧，系今次嘅专家组入边嘅咁。咁究竟呢啲嘅专家可以发挥到啲乜嘢嘅作用咧？啊，头先所讲咧，即系讲紧一年咧，开一两次会咧，咁其实都系有啲传媒揾到，即系现任嘅呢个特首政策组组长啊，阿黄元山咧，都系去到证实相关嘅一个开会嘅一个密度噶。咁有啲人又担心啊，其实又究竟发挥到几大嘅作用咧？ 系咁另外啦，其实我自己过去都有做过一啲致富工作啦。咁其实我谂香港嘅致富界咧，即系对于特首政策组咧，咁而家有个新专家组咧，即系都有啲期望、就是，就系啊，其实系咪可以连结翻即系？致富界別啦，咁頭先陸月光都提過啦，咁團結香港基金有佢嘅代表喺嗰個嘅即係專家組入邊啦，咁另外即係同其他致富嘅關係又會係點樣啦？咁另一個角度就係同內地嗰個關係，因為我都見到咧，其實有啲內地好出名嘅學者都喺即係其中一啲專家組入邊啦，咁亦都有港澳研究會嘅成員啦，咁究竟對於即係協助即係譬如特首政策組同去內地啊做更加多嘅一啲溝通合作交流上面咧，又會有一啲點樣嘅幫助咧？咁呢個都值得去探討嘅。 呢個時間不如都請嚟一位新任嘅特首政策組專家組成員同我哋傾下啦。電話旁邊咧就有劉佩瓊教授啊，劉教授你好。 你好， 你咧就系新任呢个嘅特首政策组嘅策略研究策略专家组嘅成员啊，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你知唔知道呢个工作嘅范围会系点样啊？ 我所理解嘅咧就系当然呢、這个三个嘅专家组咧系即系喺个特首政策组下低嘅。我哋知道特首政策组下低其实已经有一啲嘅一啲顾问成员噶啦。咁嗰啲咧，多數咧都係喺一線啊，一啲嘅比較主要嘅持份者啊，香港整個嘅香港發展嗰方面咧，提到即係可以提到一啲比較有份量嘅意見咁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專家政策組咧，我睇到佢嗰個委任嘅嗰個要求咧，其實咧就係、希望呢三個組嘅人咧，係能夠喺嗰個專題方面。能夠咧為嗰、那個為特首啊，為特區政府咧，能夠提出一啲嘅意見，同埋一啲嘅構思或者一啲嘅主張之類。咁即係換言之咧，呢個三個組咧，主要嘅唔係立即要處理而家 經常會遇到有啲問題就去點處理佢。而係我睇到咧，係特首似乎咧就開始咧就想擺啲功夫咧喺佢自己所提到嘅所謂中期、長期嗰個香港發展嘅需要。嚟咧，即係嚟去定啲嘅政策啦，定啲路線啦、政策啦，咁樣嚟去俾意見嘅。咁所以咧，嗰、那個係可以話咧，佢係將佢嘅諮詢嘅內容咧係比較深化咗，亦都咧比較關注比較長期發展。 係你自己所屬嗰個小組咧，就叫做研究策略專家組啦。可唔可以講下係咩意思啊？ 嗱，我其實我。揾我嘅時候咧，我都話嚇、啊，我唔係喺政策，我唔係喺經濟組嘅咩咁樣嚇。咁、啊、但係佢原來嗰個經濟組咧，佢就唔係話經濟嘅研究嗰類嘅，其實係佢係講經濟發展，佢英文係 economic advancement 咁樣啦。即係所以咧，佢嗰個咧就唔係講即係太過分析理論嘅嗰啲咁嘅政策研究嘅。咁啊。所以咧，就其實你睇到有好多個經濟學同埋一啲譬如政治啊、經濟或者幾個唔同嘅專業嘅人咧，特別係學術界嘅人為主嘅咧，都係擠喺呢個策略 係 即係政策嗰個研究嗰度嘅。 劉教授，我哋咧七點半之後再同你傾多陣啦，唔該你。 哦，好啊， 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提出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草案，指明社工、幼儿工作员、教师同医生、护士等为强制举报者，若有合理理由怀疑儿童受严重伤害，必须举报，否则最高判监三个月同罚款50,000元。劳工及福利局发言人表示。條例草案未有列明舉報的時限，而每宗個案都有不同情況，難以規定在發現個案之後多少時間要舉報。社署會設立一間新的留宿幼兒中心，提供緊急安置服務，並在2024年第一季啟用，提供48個服務名額，每年平均可以照顧192名兒童。社聯說，現時全港只有200多個緊急宿位，但當局單在2021年就接獲2700宗申請，全年只有400多人獲安排入住，其餘如有懷疑受虐情況，需要滯留在醫院，交由其他親友或社區保姆照顧，甚至送返原本家庭，與懷疑施虐者繼續同住，相信增加服務名額有助舒緩輪候情況。社聯又話，現時照顧員人手比例仍然不理想，而即將踏入六月，質疑政府是否可以在明年首季之前完成留宿幼兒中心等準備工作。城巴和新巴七月合併，新巴車隊和車長制服都有過渡安排。運輸署署長羅淑佩表示，城巴新巴承諾不會因為合併而令票價上升，他又說聽到有議員建議是否可以設立巴士公司票價調整機制，他強調現在亦有調整機制，每次收到巴士公司的加價申請，當局都會考慮一籃子因素，政府亦會做好把關工作，當局會研究在現有機制再增潤。城巴新巴獲批的加價幅度低於提出的申請，城巴認為長遠應該設立恆常票價調整機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天文台下午錄得氣温34.7度，是今年以來最高紀錄，多處地區氣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另外，工作暑熱警告在下午3時40分取消，勞工處在上午8時40分發出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維持7小時。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到和缓西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路快线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仲系几长噶，有待消散。龙尾咧系去到接近小榄，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青田路较早时啦，快线曾经有意外咁清咗场噶啦，但系消散之中嘅龙尾啦，都仲系排到去接近小榄。另外在沙田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快线有坏车，暂时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附近。重复一次，就是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有坏车阻路，快线封闭了，车龙就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只是去到湾仔运动场，不过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稍为多车，排到去近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大致是畅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洗衣街一段稍微繁忙一些。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慢车，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晚间工程方面，今晚都有几多凌晨和晚间工程的预告一下部分。铜锣湾告士打道有吊运工程，由嚟紧凌晨12:30至到清晨嘅5:30，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介乎景隆街至到波斯富街嘅最右线，同埋海底隧道出口通去告士打道柴湾方向嘅支路会封闭，部分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另外啦，喺沙田乡事会路会有道路工程，由嚟紧凌晨嘅2:00至到凌晨5:00，车辆禁止由沙田乡事会路右转通去大埔公路北行方向的支路，又或者由大埔公路北行方向的支路右转入沙田乡事会路，到时都是禁止的，驾驶朋友到时要留意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三位演技派大叔陈建斌、董勇、郝平领衔主演。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对白不多，全靠细微表情动作演绎角色，一个手势，一个眼神，一声叹气，浑身是戏。 国剧夜场，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林智恩。 自由風，自由風討論緊咧。尋日政府就係宣布成立一個特首政策組嘅專家組啊，並且就委任56名成員。咁呢啲嘅專家組嘅成員咧，就將會向特首政策組去到提供意見啦。咁究竟可以發揮到乜嘢嘅作用咧？有咩嘅工作嘅內容咧？咁我新聞之前咧已經同緊其中一位嘅專家組成員劉佩瓊教授傾緊噶啦，請翻劉教授出嚟先，你好。 系你好， 系刘教授你好，想请教一下咧，即系过往咧，我哋回归初期都有一个叫策发会啦，即系都系喺中央政策组入边啦。咁其实咧过往嗰个策发会咧，会同而家嗰个嘅特首专家组咧个功能上面会唔会有分别咧？ 我觉得以前嘅中央政策组咧，佢就嗰个工作咧，嗰个对象啊，嗰个就 佢都係主要向住特首嘅、最高層嗰幾位嘅即係嘅我哋香港嘅主要負責噶啦。咁但係咧就比較咧係佢已經有由佢哋裏邊嗰個中央政策組啲人咧嚟去負責咧嚟去做主要嘅各項工作，包括調研啦，包括呢啲佢哋嘅一啲嘅，譬如話去個。去社會的調查等等，很多不同的方式來反映啦。但是呢現在的這個專家組呢，我估計它呢第一就是按照不同的範疇，即是經濟方面、社會方面同埋長遠的那個即策略啊，一些結構性的或者方向性的那些這樣的問題呢，是能夠作出比較深入的廣泛一些的探索。咁啊，變咗咧就我估嗰個作用咧就唔係話要你即刻對某啲問題就提出一啲嘅睇法，即係同以前政策組咧就比較咧係真係處理當時嘅問題比較多啲。咁啊呢個我即係我估計都係咁啦，亦都咧即係希望都係咁啦。咁所以咧就變咗咧。佢要嘅咧就係一啲專業嘅知識，亦都唔係話要你做好多嘢，管香港有乜問題你都出聲，而係你嘅專業範圍裏面咧有關嘅，而特別係政府而家面對嗰幾個主要問題，我哋都知㗎啦，例如呢個北部都會區啊，呢、這個即係關於呢個邊境啊嗰度，即係嗰個處理啊，關於呢、這個個填海嘅嗰、那個即係嗰個發展啊等等，呢幾個大嘅問題咧，就肯定係喺佢嘅即係考慮之列㗎啦。咁但係咧就因為咧嗰啲。要處理啲問題比較複雜咧，我相信咧就變咗有好多問題咧，都要花啲精神去研究解決，點樣嚟解決嗰啲困難，佢嘅阻滯嘅問題喺度嘅。咁所以咧就我相信係要推行到而家特區政府提出嘅呢幾個大計劃咧，肯定唔係簡單嘅事。咁亦都因此咧，就希望咧能夠廣泛地。嚟去諮詢同埋深入地研究。 系嗱，刘教授话就其实咧，特首政策组都已经有一个嘅特首顾问团吓，咁特首顾问团咧就真系咧直接向特首咧就俾意见。咁你哋咧作为政策组嘅专家组咧，咁就系同特首政策组去到俾意见嘅。咁虽然咧，其实呢个都讲得清楚噶啦。咁但系其实嗰个嘅成员嘅当然都系两个小组嘅成员都有具份量啦，一啲嘅商界、学术界嘅人士都有啦。咁但系即系只系嗰个嘅俾意见嘅对象唔同啫。你觉得两者啊，又有冇分别咧？即系除咗对象唔同之外，你哋嗰个工作啊，或者嗰个接触个范畴啊，或者嗰个密度啊，咁又有冇唔同咧？又？ 我觉得呢就即係第即係最即係个顾问团嗰个呢，即係我都话係一个即係一啲比较重要嘅一啲持份者喺香港个经济社会方面，即係佢哋呢直接向特首提一啲佢哋嘅意见，因为佢有份量，佢呢就即係佢会呢即係就香港嘅情况或者佢哋各个机构佢哋嘅立场呢嚟发表意见。但係呢即係而家嘅呢個而家呢兩個三個專家政策個專家嘅組咧，佢哋就變咗比較係從專業角度，而唔係個人嘅訴求咁嚟去俾意見啦。咁樣呢個咧就一方面，第二咧即係當然大家都好關注啦嚇，即係話佢呢個咁樣嘅專家組裏邊咧，有啲唔係香港嘅專家學者啦。咁有包括內地嘅啦嚇，佢等等。嗱，我嘅睇法係咁樣。其實咧，香港好有趣嘅啫。如果我以我一路研究中國嘅情況咧，我好早好早，我哋就已經香內地咧就有啲大學咧，譬如中山大學，我特別係廣東嗰啲啦嚇。咁佢哋已經有曬一啲港澳研究，即係研究院、研究所啊嗰啲啦嚇，即係咁啊，亦北京。有個港澳但係有個港澳嘅專門研究嘅機構啊，咁樣又仲有咧，就一啲其他嘅中央嘅機構都有嘅，港澳辦當然亦都有研究啦。咁有趣嘅咧就係香港同佢哋嘅合作咧就冇乜滯嘅， 佢哋肯定係會向中央政府提意見。咁到近多幾年嚟咧，好多年喺十年八年啦，就係、是、其實咧全國各地咧嘅大學咧。科研機構啦，政府嘅機構咧，都有港澳台嘅一啲嘅研究嘅機構喺度，或者管理機構喺度。但係咧，變咗咧，我唔知道特區政府同我哋聯繫有幾多啦。肯定佢哋係咧，即係好關注我哋嘅發展，但係我哋有冇充分同我哋溝通？同埋咧，同佢哋一齊合作咧，咁我覺得呢個咧就睇唔到話即係做到幾多。如果你真真正正我哋話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真真正正要將大灣區變能夠做得一個成功嘅一個啊，即、就、係、是、一個大嘅區域嘅發展嘅話咧，其實咧雙方嘅嗰個交流。喺不同層次嘅，從研究實質嘅工作各方面交流都要。我知道特区政府是花了很多努力，但是那些制约的问题出来的时候就阻滞得很厉害。因此呢，我觉得呢其实我希望啊，即是我个人呢，就说呢，你现在即是专家组即是成立了这些这之后呢，其实呢就不是只是引入一两位在内地是研究香港的机构的一些的人物，其实可以将它扩大添，应该呢是要盡量吸納他們所做的工作，他們的意見，我們應該要知道。然後呢，然後我們可以呢也都跟他通過合作呢，將我們的看法呢跟他們溝通。那時候呢，我們能夠呢就將香港的和內地的關係呢能夠處理得更好。 Okay. 劉教授話：頭先我哋傾開咧，就話呢個特首政策組嘅專家組咧，就一年啦，即係會係開兩次會左右啦。咁你認為嗰個次數夠唔夠啦？同埋另一樣咧，就係、是、因為其實而家個名單都出咗啦。咁其實研究策略專家組咧都有嗰個名單喺度啦。咁其實你自己同其他成員咧，即係過去有冇一啲合作經驗啊？同埋將來嘅討論可以點樣聚焦一啲咧？ 嗱，我就當然啦，喺呢啲組員裏面咧，好多都係老朋友嚟噶啦，大家即係幾廿年喺香港啊熟曬嘅。咁啊，但係當然大家各做大家嘅工作嘅啫。我反而咧就覺得咧，就係即係我要等即係即係組長啊黃元山嗰度咧，即係佢點樣嚟帶動？你兩次嘅會議一定有專題，我估計下。咁你個專題咧，你唔可以話。聽日開會咁樣專題係乜唔可以㗎？而係你要早講咗，然後大家做咗功夫，然後先就可以去開會。咁嘅時候先係能夠咧俾到啲好嘅意見，甚至咧大家做咗啲功夫，寫咗一啲嘅比較詳細啲嘅報告或者係之類咧，咁先就能夠有效果嘅。咁所以咧呢個係要等即係嗰個組長嗰度咧嘅帶動咧，特首嘅嗰個要求啦，咁樣啦。咁所以咧就我就唔係咁緊要話係開幾多次會，而係個開會嘅準備工作同埋佢嘅提出嘅嗰個關注嘅題目，係唔係我哋可以俾到意見，有足夠嘅個時間，同埋咧，我哋有可以咧，即係按照自己嘅能力啦。我相信佢都冇乜資源，冇話有資源㗎啦，嗰啲就係咁樣咧，就即係或者大家已經做開一啲類似工作嘅咧，亦都可以咧就嘅題目咧，能夠準備得好啲。咁希望咧嗰個會議咧開得好。 Okay. 第二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因為我哋嘅對口咧，就係應該係特首政策組嘅組長嗰度啦，組啦。咁所以咧變咗咧，其實亦都可以估計啊，即係睇應該可能都可以咧，各位嘅專家咧，按照佢嘅專長同埋佢嘅主張咧，可以寫一啲嘅佢哋嘅主張、意見文章等等咧。就以前啊，好多但當然都有多咧，亦都喺個報章啊或者傳媒嗰度講啦。咁但係係咪可以亦都主動地嚟去發表一啲意見、寫一啲報告嚟去表達下，然後咧通過呢、這個區呢個嘅特首政策組嗰度咧，能夠咧向我哋嘅特區政府啊不同嘅部門咧，能夠表達一啲意見咧，咁、 okay. 呢個就第二方面。 OK， 好，咁啊，同劉佩瓊教授傾到呢度先，多謝你啊。 好，拜拜。 刘教授咧就系新成立嘅特首政策组专家组嘅成员啊。咁啊，其实政府去回应传媒嘅时候都讲到话咧，即系除咗嗰个嘅例会啊，即系讲紧每年一两次个例会之外咧，政策组都会不时就住个别嘅议题咧去到咨询成员嘅。咁啊，组长黄元山都话咧系可以即系就住一啲嘅一至两人嘅细范围会议咧，可以密啲咁去举行嘅。 嗯，咁头先刘佩琼教授都讲咗一啲好嘅意见啦，即系话。究竟呢一个嘅专家组要开会之前有啲咩准备嘅工作啦？譬如就系即系点样可以带到一啲智库啊，或者嗰啲学者自己嘅研究入到去嗰个专家组入边咧？咁另一样就系希望啦，即系佢可以预早通知个议程，就令到佢哋可以俾到一啲好啲嘅意见嘅。 嗰一年咧就咁啱系去台北，不如大家做啲有意义啲嘅嘢啦，第一次嘅慈善宴，咁多届去到每一个地方咧，善用当地嘅食材，凸显佢哋嗰个饮食文化。 国际名厨慈善宴，其中四大爱心名厨：许味德、邱金荣、黄龙涛、李文胜。 今年最主要嘅就系餐台上边咧会有一篮香港式嘅面包、菠萝包、菠萝油。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国安法事件簿二。 今集嘉宾：港大法律学院郑陈兰如基金宪法学讲座教授陈宏毅。 大部分的国安法条文都是对于原有法律的补充，当然也有部分条文对于原有法律是有一些修订。 国安法事件簿二，逢星期日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晚上7:49啊，林志恩啊，自由风，自由风呢一节时间咧，想讲下呢个嘅小一叩门位啊。嗱，讲紧咧就系小一嘅统一派位咧，下个星期三就放榜啦。其实呢啲嘅家长咧系可以申请其他学校嘅叩门位，即系啲候补位嘅。咁但系咧，教育局寻日就宣布减少呢啲资助学校小一嘅叩门位，每班减少咧就系一个嘅，就譬如话咧系25人嘅小班。扣门位咧就由两个变做一个，30人嘅大班咧就由三个咧就变做两个。咁究竟对于小学嘅收生嚟讲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对于家长嚟讲又有啲咩嘅影响咧？不如你时间请嚟一位小学校长同我哋倾下啦。电话旁边有黄大仙小学校长会主席张作芳校长啊，张校长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点样睇呢个减少小一扣门位嘅做法咧？ 我哋业界普遍系即系都系欢迎呢个政策嘅。其实喺即系若干年前咧，其实都有啲学者咧去研究，究竟咩嘢人，即系几多人咧系先至对教学效能系最理想嘅。咁所以咧就出现咗小班教学啦。咁当时学者咧就有提出25人呢一个数字啊。所以我谂大家都成日听到小班教学系几多人咧系25人嘅，咁以往都根據一啲因素啦，就令到喺小班教學上面咧就再加咗兩個嘅扣門位嘅咁。咁對於學校嚟講，我哋當然就係希望如果大家都覺得原來25人嗰個教學效能係最理想嘅話，其實我哋最希望係保持嘅咁。咁但係我哋都理解嘅，即係都俾翻啲彈性，可能家長又好，學校又好啦，咁所以以往做法都有兩個扣門位啦，咁而家咧變成一個咧，都係我哋即係業界所認同嘅咁。 其實以往即扣門位係講緊咧，即係一啲唔滿意結果嘅家長就可以再向心儀嘅學校去到扣門啦。咁但係而家即減少咗呢啲扣門位，即係會唔會變咗佢哋可能想去到爭奪一啲？佢哋即係比較強嘅學校或者心儀學校嘅機會就少咗，咁可能會造成一啲即係會唔會係啲音樂耳效應啊？即係將一啲學生就繼續褪翻落去其他嘅學校度，係咪咁樣嘅咧？ 當然啦，即係有家長話哦，如果我咪少咗一個位，咪少咗一個機會。但係如果我哋整體去睇翻整個機制咧，咁我諗可能主持都有聽過啦。其實我哋一般小學咧就有兩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自行分配學位，咁就係佔咗學額嘅50% 嘅。咁就如果以一間學校，譬如佢個係4班制啦，係小班教學咁話咧，佢有100個學額咧。 佢投嗰五十个学额咧系家长系可以申请嘅。即系你亦都系唔跟校网申请添嘅，即系你可能你系旧生啊，你系或者你甚至话系你嗰间学校度工作嘅，咁你都可以同一公教信仰啊，都去计分嘅，咁你就可以喺第一轮系有50% 咧系你可以申请，咁如果系啲50% 之后落选咧，就去到呢、這个统一派位啦。咁统一派位咧，其实佢本身嘅理念咧都系就近入学嘅。咁所以都係會喺翻佢住嗰個區域裏面咯。咁如果你講緊購門位，可能就係100個學位，原本即係我哋四班計啦，25人一班咧，原本有8個購門位嘅，咁而家係少咗咯。咁如果你比例上大約可能係少咗3-4% 嘅學額咯。 嗯，我哋睇翻咧，其实成个关于即系嗰个扣门位减少嗰样嘢咧，其实即系成个背景就系因为即系学龄人口下降啦，咁有啲学校即系收生困难嘅问题啦。咁不过咧，我见到咧喺即系去减少扣门位呢件事上面咧，即系都有其他意见嘅，即系因为有一啲咧人就话咧，其实一啲未能成功扣门嘅学生咧，其实最终咧都可能会拣咗直资或者国际学校。咁对于嗰一啲咧收生情况比较严峻嘅学校嚟讲咧，其实就算一啲名校佢哋扣门位少咗啦，其实对于一啲收生本身有困难嘅学校咧，都唔会有太大嘅帮助。你点样睇呢个讲法咧？ 嗱，我自己睇法咧，就系每一间学校都有一个学额嘅最高要求学额嘅，即系可能你头先咁讲，我啲好受欢迎嘅学校或者直资学校咁。咁本身個學額佢都有一個上限㗎嘛，咁佢上限滿咗就唔會再收㗎喇。咁而家個情況都係一樣，即係譬如你一啲受歡迎學校，你真係25+2係27，咁本來你係收27個，而家26個，咁你收滿咗個上限之後，其實嗰啲家長就可能跟住就或者會諗下，我未必真係嗰間學校第一志願同第二志願未必相差咁多，佢留返喺第二志願是派到個嗰間學校，所以其實點樣都是由於你封咗個頂咧，個頂嘅數目少咗咧，只點樣都出現呢個平均分配嘅機會會大啲咯。 你哋黃大仙區咧，咁其實都出現過有啲學校咧收生困難嘅情況啦，即更加有啲學校咧係真係嚟緊呢個學年咧係冇辦法開到少一班嘅咁。咁其實呢個嘅減少扣門位嘅做法，會唔會幫助到即穩定學生即生源呢個問題咧？ 我自己覺得就正如我頭先咁講啦，由於個數目只係封咗頂啊，即係你本來就係收27，而家你收26，咁嗰個小朋友就可能留翻喺第二志願，咁所以點樣都好啦，即係都會令到嗰、那個音樂椅咧嗰、那個轉動咧冇咁厲害咯，咁所以其實係有幫助嘅。不過我覺得都係整體嚟講都係嘅，真係學齡人手人口係下跌，呢個係不爭嘅事實嚟嘅。亦都有人係轉咗去可能讀咗直資啊，又或者係移民啊。咁所以學齡人口減少咧，始終都係我哋無論做完呢個動作之後，可能往後都仲係一個好大嘅課題，要諗下點樣處理咯。 張校長都想問一問咧，你過去幾年嘅一啲觀察，因為其實究竟咧而家嘅家長咧，即係對於嗰啲購門位嗰個嘅需求咧，究竟有幾大咧？因為過去咧，我都有睇過啲報道，就係有啲學校可能係收幾百封購門信嘅。咁但我又聽到近年有啲講法咧，就話其實咧近年嗰個派位嘅滿意度高咗啦，咁就啲家長就覺得冇需要去購門啦。其實而家嗰個狀況係點樣？ 我同意就係嗰個滿意度係高咗嘅，因為始終就係學額仍然係不變㗎嘛嗰個數量。但係學生少咗呢，其實佢可以考到心儀學校嘅機會一定百分率一定係高咗嘅。咁呢個第一。第二呢就係我哋有時咁某一間學校收幾百份喎，但係其實為一個小朋友嚟講，我哋就算喺幼稚園講座同啲家長分享嘅時候，都係其實都不適宜係小朋友去考太多間學校，因為其實佢都好吃力嘅。咁同埋我哋都係真係有呢個信心，就係每一間學校都有自己辦學特色同埋佢個要點。即係正如你頭先講話，零班嘅學校係咪就冇價值咧？你睇下而家零班嘅學校，嗰啲家長仍然對間學校好有感情，好希望留低。咁我相信每一間學校都有佢嘅辦學特色咯。而家慢慢亦都喺個趨勢上邊咧，其實家長接受多樣化嘅學校嘅辦學特色咧，係個 接受度是高了的。咁所以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是而家扣门是相对比以前是冇咁多的，不过当然为一些即是可能真的非常受欢迎的学校，它的数量仍然都是不少，这个是真的。 嗯，咁另外咧，因为而家其实教育局最新宣布个安排咧，就25人嘅细班嘅扣门位就二变一啦，咁30人嘅大班就三变二。你认为呢一个嘅即系减扣门位嗰个数目个幅度咧，你自己觉得合唔合理？ 嗱，我哋呢个都系我哋业界嘅期望嚟嘅，即系我谂大家都系慢慢喺度调节紧啦。咁正如我一开始咁讲啦，其实喺当时咧，啲专家学者咧，其实有两个讨论噶，喺嗰个点样叫高质素里边，其中一个讨论就系、是小班教学将人数减落嚟，所以同我细个读书嘅人数咧40人系唔同噶啦，而家。咁佢哋当时系提出咗系25人嘅，咁所以其实我哋一直都喺度讨论紧，咦呢个25人系如果系一个最好最理想嘅一个班级嘅人数结构嘅话咧，其实我哋希望朝住呢一个。至于嗰个安排究竟系教育局系派23两个扣门，还是系派24有一个扣门？个状态呢其实大家都在商讨紧嘅。咁但我哋觉得如果系大家都接受25人系一个最理想嘅数字，其实喺财政上面喺人数下跌里面，其实应该 keep 住呢个数目囉。咁但点样都好，都比而家27系朝向一个好嘅方向嘅。 OK。好啊，咁时间关系同张校长倾到呢度先，多谢你啊。 多谢晒两位主持人，多谢，拜拜。 张作芳校长咧就系黄大仙小学校长会嘅主席嚟噶，咁啊林志恩啊，即系都面对住呢个收生嘅问题咧，有啲学校咧真系出现咗收生困难嘅情况咧，减少扣门位会唔会可以真系减少嗰个恨位啊？即系音乐椅效应，令到一啲困难嘅学校可以即系稳定到落嚟咧？這个系头先都讲啦，即系教育界有个嘅共识嘅，咁但系系咪可以继续做多少少？令到啲困难学校更加可以有多啲帮助咧，呢个可以再讨论啦。 系，我谂嗰个状况稳定，但系呢样嘢本身就唔够嘅，即系对于嗰啲弱势嘅学校嚟。 好，下次再倾啦吓，今日时间节目时间够，拜拜。